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35集。书架都是暗色实木制的，它露出一种十分古朴的味道，一面全是电影类的书籍，一面全是历史、政治、军事类的东西，第三面放置着欧美亚洲各国的一些小说，最后一面则是各种中英文的理论类的著作，有哲学，有社会学，有心理学，不一而足。何修一发现其中不少都是与建筑有关，比如1000张建筑大师手绘线稿图、欧美建筑线稿、古风建筑线稿。于是在心中暗暗猜测，阻然这个理工学生本科的专业是建筑。因为得到允许，何修义随意翻看着。很偶然的，何修义眼尾扫到理论书柜右下角那个不起眼的地方有几个活页笔记本，就在什么什么高清素描旁边。何修义有种难以言说的预感，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驱使着他推开一扇门。何修义打开了玻璃门，抽出了笔记本。笔记本上封面写着四个大字，专业速写。何修义屏住了呼吸，轻轻地翻开了封面。只看一眼，他便僵硬在了原处，仿佛被一道惊雷劈中了一般，甚至连小指都无法动弹一下。这是什么？思绪回来，何修义慌乱地往后翻，手指发抖，几次差点将纸张弄皱。果然，一些东西突然间被赤裸裸地铺平，且摊在他的眼前，让何修义有一种晕眩感。何修义的耳边在轰鸣着，响彻云霄的沉静和死寂，好像一颗恒星于宇宙中爆炸，在无声的太空当中沉默地、毫不声张地释放着他生命中的全部能量。几大本速写本每一页都是他。一开始何修义能认出肖像出自哪里，就是自己吸影前参演的两部电影。两部电影当中差不多每个有自己出镜的画面都被阻然画过了至少一遍，很多动作表情何修义本人都不大清楚。即使不懂，何修义也不得不承认，大概因为专业是建筑，阻然画得很好。一众肖像与何修义印象中的无甚差别，个别地方似乎还稍微美化了一下。电影截图中的演员经常不是那么优雅了，而再往后就不一定了。速写频率自二人相遇后猛地多了起来，何修义一页一页地翻，看见有一次去片场见李朝隐导演时情景，有当裸替前受命去会所洗桑拿时的情景，有在戏里的，有在戏外的。到了后来甚至开始有不穿衣服的，数量很少，可还是有。激情戏当中的样子他还认得，可在片场休息时的便想不起了。虽然大部分都只有上身，两张全身像也没有露出关键部位，而是完完全全地还原了当时佐然眼中所看见的部分。何修义还是感到非常的羞耻，他有种刺痛感，他也说不清楚这种刺痛因何而来，是因为被左影帝如此对待戳到神经恼羞成怒，还是因为对对方的所作所为感到惊讶以及心疼呢？何修义不敢再看了，砰的一下合上本子，本打算插回书架，装作从未察觉。然而在这个时候，左然端着茶杯缓步走进了房间。 普洱，喝得惯吗？ 你话到这里戛然而止。左然沉默地盯着何修义手中的本子，一根紧绷的弦横在两人中间， 他们谁也不敢轻易拨弄，似乎只要轻轻地碰一下那根弦，便会啪的一声断裂。何秀义不是鸵鸟型性格，如果他是便不会退出影视圈，用之前的积蓄带着母亲走遍全国包括香港寻找新的疗法。几秒钟后，何秀义转身将速写本插进他们原先在的位置，那本奇怪的高清素描旁边。何秀义故作淡然地望着左然， 我发现了这个。 那种地方也能发现？ 当然不是没有被发现的可能，只是几率实在太低，毕竟这房间里的书有几千本，而他只是几千分之一。 您对我是欣赏？ 左然垂眸半晌，终于抬起眼睛望见了何秀义一双似乎什么都不在意的桃花眼。 不是。 那 何秀义的喉咙发紧，他很清楚有什么东西即将天翻地覆了，两个人之间那层薄薄的隔板即将被冲天的大火焚烧殆尽。他仿佛能看见烤焦的木头，听见噼里啪啦的可怕的声音，感觉到他的断裂坍塌时的景象了。见何秀义明明白白问了出来，左然冰川一般的双眸中此刻却仿佛燃烧着烈焰。 是爱情。 听到是爱情这三个字时，何秀义的全身猛然地抖了一下，全身的骨头、血液、皮肉都被灼烧着，仿佛即将沸腾起来。过去一切疑问瞬间有了解释，左然为什么不舍得抽耳光，为什么硬换掉柳阳亭，为什么争番位抢男二，为什么拍戏时有反应。左然将茶轻轻放在桌上，身体靠着桌沿，显示出了腰部极美好的弧度。 我是在大二时无意中看到你的第一部戏，特别喜欢你对于角色的演绎，感觉直击心扉。 那部戏吗？ 何秀义还记得当时演的是个孤独的人， 那个角色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因为父亲工作原因，我小学六年一共换了两次学校，中学六年同样走了三个地方，每次刚刚有了朋友就要被迫和所有人说再见了，这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对周围人的交往都没有兴趣。 你现在也依然没有兴趣啊？不过何秀义总算有点明白左然性格的成因了。一直不停迁徒的人一般会走两个极端，要么不惜与人产生联系，要么八面玲珑，从善如流。 世上迁徙都是为了生存繁衍，而你演的却透露着诗情画意。我还记得你在电影里唱了一首歌，叫做《不要把我葬在寂寞平原》。 不要把我葬在寂寞平原，年轻人伤心的低吟。我常梦想在教堂里安睡，躺在我父亲近旁的那座山岗。这是一部取自美国西部的牛仔们的歌。那部片子左然反复看了多遍，而何秀义也留在了他的心间。他想知道何秀义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人，经常搜索信息却是一无所获，因为何秀义也只不过是一个新人罢了。他曾经按攻略尝试结识对方，给何秀义写信，给何秀义画画，送何秀义礼物，却是一无所获。左然停了一下，而后又十分平静地说道， 大三暑假我的一个朋友去横店当群演， 体验生活。有一次他说，你的剧组也正在那边拍电影。 那是我的第二部戏，也是我复出前的最后一部。毕竟何修仪一共只拍过两部。 感谢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